第89集，如果努力考博，努力留院，付出那么多，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生活，这是自己想要的吗？赵斌以后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忙碌，而真正进入临床，他自己投入工作的时间也要比现在多得多。夜班以后，他们也会疲惫地倒头就睡，甚至忘掉对方的排班，即使有一点空闲，也要挤出来做科研、写文章。现在他还只是轮转实习，就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和赵斌一起吃晚饭、看电影、郊游。而当两个人都疲惫于工作之时，到最后会不会也和李盼秋与池燕婷一样，和赵斌成为一个屋檐下同居的房客那种状态？罗明瑶停下手上切菜的动作，呆滞地把切好的土豆丝放进盘子里。回想赵斌刚回来那段时间是那么幸福的时光，但是就这么短暂。也许读博还能缓两三年进入工作状态，或者不留院。他叹了口气，这和留院没有关系，每个医院都是忙碌的，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这样。罗明瑶突然觉得很沮丧，他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让脑子放空，逃避一般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了。赵斌同样也在想这件事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家庭付出的很少，这大概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。如果不是李盼秋提起，他还没有想过兼顾家庭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即使和罗明瑶同居，内心已经把罗明瑶作为一生的伴侣了，他也很少思考两个人的生活。他为罗明瑶设想过很多，但都是学习和工作的，除了考博，除了留院，没有其他。家里的很多事儿都是罗明瑶在操持。更令他懊恼的是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投入多少时间在家庭中。午饭时间，休息室里人最多，赵斌逮着一个结了婚的男同事问： 你像这样上班，家里老婆有意见吗？ 怎么没有？ 同事狼吞虎咽地扒着饭，今天中午是他值班，如果有病人来，首先叫他。吃饭动作就比较粗鲁。 我老婆经常生气，几天一个夜班咱先不说，我们外科遇到打架斗殴、车祸、大的事故，就全体调集回来急诊手术，今年都两回了，而且从来没有连休两天呀，从来没有。哎，结婚以后我和她的周末就没有周边游过，忙起来家里什么事儿都顾不上。老婆怀孕我都不是第一个知道的，下班了才看到消息啊，家里祝贺都发了一圈了，我是最后一个关心他的人。 别说你家里有意见。 谢晓东还以为是八卦，加了进来。 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周主任第二任老婆也离婚了。周主任就是个工作狂，当了大老板还天天待科室。上个月我亲眼看见他老婆来找他，说女儿过生日你回不回去，他就直接说没空不回。最近我听药代说他就离婚了。 真的假的？ 外科同事转头开始和谢晓东八卦起周主任的情史。 十有八九是真的。 谢晓东压低声音，神神秘秘的样子。 你们都知道二夫人也是药代，那个据说是二夫人以前的同事。 赵斌对周主任的情史没有兴趣，及时收回心思继续吃饭。周路慢条斯理的边吃边跟赵斌说： 怎么了赵师兄，你和你家那位啊？ 赵斌有些无语的看着他一脸八卦的表情，真是全世界都喜欢八卦别人家里事啊。 我家里没事。 他没好气的对自己师妹说： 我只是最近听其他人的事儿，反省一下自己，觉得好像总是忽略家庭。 周路叹了口气： 我们急诊科好多人家庭都出了问题，周主任不说了，要是谢晓东那个小道消息靠谱，他这都离婚第二次了。 我这个消息真的靠谱。 谢晓东立马大声： 哎，不讨论大老板啊，不讨论。 周路把他压下去，放低了声音继续说： 哎，吴师姐，前年辞职的那个也是因为急诊科太忙，家里人和他闹，后来离婚了，他自己也觉得兼顾不过来，辞职去下面医院了。还有贺老师，这个小声说，他老公也是医院的， 我前几天看朋友圈，觉得他们也是离婚前兆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谢晓东拿出手机翻朋友圈找八卦线索，那边几个年轻点的迫不及待开始交换情报。赵斌本来只是想跟人探讨一下家庭和工作怎么均衡，现在离题千里拉不回来，只能作罢。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自己思考吧。那边病人也来了，他回到诊室开始继续看病。 怎不好？ 赵斌挂上温和的笑容问面前的病人。病人是个年轻女性，一脸疲惫，刚要说话就打了个干呕。 对不起。 他又呕了一声，平复了一会儿才抬头说道， 我是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头晕，一动就天旋地转的，整个房子都像在摇晃，晕起来难受的厉害，就想吐，早上那会儿吐了两三次，今天一天都没吃什么了。 是一直都晕吗？还是一阵一阵的？ 一阵一阵的，每次就那么一下，但是头一动就晕得很厉害，根本不敢动了，我躺了一上午才忍着来的。 赵斌对他的病情基本上心里有数了，检查了一下眼睁，病人在没有头晕的状态下没有明显眼震，其他神经系统的查体也是正常，考虑是良性位置性眩晕。他请了一个耳鼻喉科会诊，让耳鼻喉的老总过来给病人做手法复位。安排病人去治疗室的时候，病人一站起来又发作了一次眩晕，在走廊上扶着墙干呕。病人的眩晕症状实在太严重，短短几步路也走得很艰难。赵斌叫来护工，把病人用轮椅带到治疗室，下医嘱给病人打了一支异丙嗪，这样头晕才稍微缓解一点。但是异丙嗪的副作用也很明显，病人不再眩晕，但感觉明显困倦。赵斌看他的样子，一个人的确有些应付不过来，于是建议道， 最好通知家属过来照顾一下，手法复位以后还需要多休息，家里面来个人照顾你，帮你跑消费取药的事情，你才好休息。 病人摇了摇头， 我老公上班很忙的。 赵斌欲言又止，最后问， 其他人呢？家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吗？或者朋友能够过来帮个忙呢？实在不行可以临时请个护工帮忙，我是想让你好好坐下来休息休息，不要再一个人跑来跑去了，头晕本来就很难受，如果这中间因为眩晕跌倒更难受。 病人想了想，最终还是拨出了自己丈夫的电话。赵斌突然想，有一天他和罗明瑶有一个人生病了，能丢下工作来照顾对方吗？当自己生病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不再给亲密的人打电话，到底是在为他考虑，还是已经有了生疏？一年很快又过去了，元旦节前，徐茂华又来约罗明瑶，说是约了在 C 市的高中同学一起聚会团年。罗明瑶推辞不掉，只好去了。结果到了地方，什么别的高中同学也没来，倒是来了一个不相干的钱康明。罗明瑶微微有些诧异，徐茂华只好尴尬地表示， 请他的，结果都说好的时间，这些人又各自有事儿。我想就我俩聚会也没什么意思，正好钱师兄有空又都熟悉，就邀他一起来了，不然显得团年多冷清啊。 徐茂华约这个同学会确实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当时还拉了个群， C 市的高中同学都在里面闹闹哄哄讨论了几天，结果都没定好时间，现在这个局面实在一言难尽。 怎么不欢迎我啊？ 钱康明做了一个伤心的表情。